又翻翻嚟啦！我哋第二节网向編輯部，有我 Raymond Wong， 有 我真 BC， 系加产生， 我易得台阳。 好，我哋头先讲芒果佬讲到兴合合，而家继续讲下佢嗰、那个即系芒果芒果佬嘅绝命书。即系 睇喎，点样啊？讲乜嘢？冇乜点睇喎。 其实佢 边个啊？ 边个芒果佬？芒果佬 咩绝命书啊？ 哦，芒果佬佢见到啊，佢见到啊陈秀慧写咗一啲个 status， 佢就 哦、oh, what the fuck 系啦，即系我估唔到英文系好到可以咁样讲嘅。 好过王成志噶佢， 其实 记唔记得啊？ 其实系差唔多嘅，讲真，佢哋 其实差唔多， 其实差唔多，佢哋嗰代人啲英文都唔会好啦。你话即系有啲人唔识嘢都话啊，陶杰啲英文好嘅咁，啊，应该先讲啦。陶杰应该再讲翻呢个英国大帅先，再 招呼佢啦， 应该先再招呼佢。咁而家继续讲埋阿芒果佬先。咁头先就讲到芒果佬佢即系点解好似一个cycle 咁样啊，永远都系搵一个灵童捧起咗，跟住又再搵一个灵童怼冧佢。咁其实佢自己嘅心腹呢，其实你睇下佢身边有啲咩心腹，有一个就做呢、 這個、前甩 甩系啦，前甩甩就系我哋上次讲过啦，上次讲过佢系怀疑佢有唐氏综合症啦，但系冇人医啦，即系佢庇护工场 系 人选啦， 庇护工场应该 系啦，仲有一个无牌大状啊朱边啦。即系专即系嗰个我在法庭的自辩咧，就系咁啊，唔知啦，唔知佢有冇啦。咁啊，佢就专系即系俾啲屎桥呢个黄毓民嘅，因为喺法庭自辩咧系其实已经输咗九成噶啦，即系大部分人嚟讲，在法庭自辩，除非自己系律师，你去到法庭咧就系输九成噶啦，要自辩，所以系明害佢嘅呢条友。咁好啦，咁啊仲有嗰、那个 梁粉墙啦， 系梁粉墙， 都系钱嘅啫。 呢个系为钱嘅，我谂即系就未必系心腹，但系有一个咧就系、是、嗰个台嘅总监 Marco Lifeguard。 哦，嗰、那个喺银行做保安噶嘛？ 做保安唔知有冇揸支鸟枪嗰啲啊，定系咩？定系唔知做乜噶啦？不过好奇怪嘅，佢哋真系即系而家佢哋嗰个即系出到嚟咧，就系冇咗热狗嘅支援咧，佢哋连出幅图咧都揼 Q 别， 都系抄嘅， 都系特别肉酸嘅。即系你冇可能话自己十年啦，跟住买 radio 啦，咁佢就用 IO 嗰两个字扮十字。即系其实呢啲系，即系呢啲设计嘅大忌嚟噶嘛，因为佢人哋一睇咪变咗买 red 十咯，系咪先？系咪先？即系佢呢啲系完全唔识设计嘅人去做呢啲嘢，所以佢身边冇人才，即系呢个可以好明显睇得到。 佢应该成个 Jupiter 落去之后，就系改少少系咪？成个吸落去 Jupiter 咗之后再改嘅咋嘛？嗰个 十年嗰个 logo， 但系佢自己嗰个网页咧，即系如果大家有佢可以去及下啦。但系唔好送太多 hit 俾佢啦，都系去我哋嗰、那 个唔会 去我哋个 page 度睇好啦。咁佢买 radio 咧，佢就将嗰个 I O 啊嗰个字啊，佢就改咗做好似十字咁样，因为十 字。哦就是卖那对小喇叭是吗？ 小喇叭好贵喎，4999。 真系小喇叭。 其实4991对就差不多，即系嗰啲质素你睇落去啦，唔知啦，听未听过，唔敢讲啊。不可能有芒果佬加持过咧，咁就 特别好听啊。 听卖 radio 嘅时候特别好听，特别抑扬。 即系你嗰啲支持者听起上就好听好多，即系我哋听就觉得又拆又散啊。 即系高音清，低音甜嗰啲咯吓。 哇！成800几蚊澳币一对咁嘅小喇叭，屌， 系啊，佢 抵喎。 咁啊，热狗嗰边就称呼个 lifeguard 啊，嗰班人就叫做太监啊嘛。 系， 其实热狗系好忠肯嘅， 因為即係、我認為係好中肯，即係佢哋係一班無能嘅。 Marco 會唔會好少少啊 ？Marco 會唔會好少少啊 ？Marco 做到嘢嘅，我諗 一個人做到嘢咯，帶領唔到一個 團隊。一個人咯、 即係摩哥佬好得意嘅，佢同下邊嗰啲所謂太監咧，就係、個關係好得意嘅，就係嗰邊啲太監咧就會將所有想埋鬱敏身嘅人咧就趕走嘅。 係啊，啲太監全部一人添嚟噶。佢夹唔到其他人嘅，完全系。 诶、喂，咁我又谂起另外一个人、阿袁太啊，好似又系咁。系啊，记唔记得袁太啊？袁太啊，即系、 M.E.M.E 前 C.E.O 咧，我又你大家谂下，系咪都有少少似啊？即系搞到阿老萧吓、即系要赶走某啲人吓、都唔知系咪赶走啦？呢、這个我哋之后再讲啦，呢啲嘢即系嗰啲呢啲之后再讲啦。讲翻 My Radio， 但系我就咁系 呢一类人就好得意，即系佢容不下其他有才干或者真系想帮芒果佬手嘅人，结果所以芒果佬做最后嗰个团队咧就越嚟越弱咯。即系佢一开始嘅时候。阿爾德台仰講乜嘢話？ 咪就係咁搞到越做越縮咯，就因為佢樓下嗰班佢啲太監，太監嘅心態就係佢信唔過身邊嘅人，除咗信佢老細之外，佢身邊嘅人全部都信唔過。咁佢老細覺得有啲咩人有用嘅，招佢埋，賴到去介紹俾佢太監識。 有啲雜聲，有啲雜聲，邊個搞嘢？快啲停咗啲雜聲佢。上次被網友投訴過㗎啦，係爾德台仰繼續講。 係咁你太監嚟咗個新人，一定唔會帶佢啦，乜嘢都唔講俾佢知啦。咁又嘢又叫佢做，一定做唔好㗎，乜嘢資料都唔俾人，咩料都唔俾人。咁最後咪又得翻有捉佢背脊，或捉個新嚟嗰個人唔掂啊，乜乜乜，跟住咪又係捉，又最後又得翻佢一個。所以個太監咧，永遠都係即係。即系咁样变咗，郁敏只能够靠一个太监做嘢。 钱德勒好惨噶，唔系我话郁敏好惨。Marco 都还可以啊，即系都系实干派，但系钱伟乐啊呢啲，喂真系 呢啲啦，呢啲肯定系噶。你有佢最中意将啲嘢，吓，即系喺 Facebook 有啲咩垃圾，首先垃圾都印佢出嚟俾郁敏 监听咯，系咯，系。其实呢我觉得呢台长呢都系呢种人嚟。大家记唔记得老萧讲嗰句话，佢话佢同芒果佬搞到咁差啲关系呢，佢话梁锦祥唔系乜冇责任地乜柒柒咁啊。总之佢话台长系有份推波助澜啊之类咁嘅嘢。其实我觉得钱辣辣呢系做啲简单啲嘅监听啊，同埋嗰啲直接打人出嚟嗰啲，但系台长可能系会整一套论述出嚟，话其实佢啊咩咩咩啊，佢可能将来会咁样取代你啊，乜乜柒柒咁样，即系台长我谂嘅阴谋论会更加即系会更加搞到，即系会更加深化一啲，之后再令到芒果佬，大家都知道芒果佬其实就都唔系好信人噶嘛，即系都信嚟信去都嗰啲咁嘅人，但系。如果台长再推波助澜咧，我谂都阿芒果会更加exclude 佢身边可能帮到佢手嘅人咯，我咁谂咯。 会噶，系啊，会噶。 系。 咁你台长佢收钱噶嘛？佢受薪职员嚟噶，佢梗系要保住份工噶啦。 系台即系一个台前可以同阿芒果佬真系搭到嘴讲嘢嘅。即係憑良心講，係得梁錦祥呢個人，因為梁錦祥人品係我唔知啦，即係都即係我梗係覺得佢唔係好人啦。但係梁錦祥，我記得老師話真係讀好多書喎，即係真係係有知識嘅人嚟嘅喎。佢咁講啦，老師咁講，我唔知真定假啦。 一個有 當然我都覺得佢 有能力嘅人，係啊，有能力嘅人，即係好似阿蓋達咁樣咯，即係佢係一個有能力嘅阿蓋達，就係一個有能力嘅衰人咯。即係喺某一個 aspect 係有能力，即係梁粉腸嗰啲又係，即係譬如佢講嘢啊嗰啲會講好多，但係當然啦，有好多係廢啦，即係睇好多書，睇埋嗰啲神秘學，睇到嗰啲人個腦都壞 Q 埋嗰啲啦，即係全部都講 陰謀論太 重啦。所 以睇下真係有人信嘅，我發覺原來佢買 radio 啲支持者同我講起。 即系都系都有偈倾嘅时候，同我讲起佢成日听咩神秘之嘢，讲咩共济会嗰啲嘢，即系以为共济会周街都系咁样。 哦，我听过佢一集讲。讲托洛斯基咧，其实嗰集佢都讲得几好嘅，即系托洛斯基主义啊嗰啲，即系佢阿台长咧系比较少有系做 research 嘅人咯，即系喺 my radio， 你知好多人都系我佢哋睇咗好似有做 research， 但系都好鸠吹啊嘛，你睇下嗰啲卢斯达啊嗰啲做节目真系好唔得噶，即系阿傻根更加唔得啦。所以其實台長係即係學術上嘅嘢，我諗係會幫到阿芒果佬少少咁多，因為佢起碼都叫讀過啲書啊，我諗係嘛？ 應該係嘅，應該係嘅。但係佢哋始終都係跳唔出一樣嘢，就係佢哋組織唔到一個團隊，即係唔會好似我哋咁一班人喺世界唔同嘅角落都可以即係合作到。咁其實佢哋嗰啲人就算係同一坐埋一齊都合作唔到嘅，基本上就係、是。 系啊，佢坐埋一个房开唔到节目嗰时，都要散档嘅。 系，郑锦满同呢个黄台阳就系啦。 系啊， 虽然 一阵又可以讲下郑锦满吓，第一阵留翻第二节尾先再讲一讲郑锦满。佢头先出咗个 post 话去 翻澳洲， 诶冇可能啦，其实。不过 anyway， 好咁算啦，芒果佬啊，讲到呢度算啦，系因为佢哋嗰啲人咧都系唔值得再多花呢个精神啊，因为要讲啲佢 到七月二十系咪七月 八月二十九 八月二十九两个月啦。 我哋知道佢归宿喺边度，成日讲话呢句系嘛？佢知道佢归宿啊嘛，咪间房咯，系咪？ 睇下陈云嘅预言系啱咗唔啱咯？陈云话佢系收钱啊嘛，如果佢冇入去嘅，佢就真系投共咯；如果佢入咗去嘅，就捉佢，哇！终于成为佢嘅烈士咯。 但系陈云话佢买两边，佢又收美国佬钱，定话芒果佬屌？ 咁如果佢可以，如果佢着草去美国？ 是啊，政治庇护是吗？真是政芒果佬应该有绿卡的，我想他好像移民过美国的，是吗？芒果佬应该有绿卡的，我想他。 不知道。 咦，那他可能学过什么？学过台湾妹，着草过美国，挑动中美纷争。可以。 不会啦，我相信不会啦，我相信不会。他一直都是即是揸护照呢，是揸得比较特别，他一直都是揸中华民国护照。佢係亦都有，係啊，佢亦都有即係台灣户籍嘅。 哦， 咁即係喺立法會 咁樣，佢 算係獨特嘅。 咁都正常，佢老婆台灣婆其實即係攞到都幾容易嘅，我諗係嘛？佢老婆係台灣婆， 喺台灣讀過書嗰陣時，讀喺台灣讀過書嘅人都可以攞到嘅。你睇下阿譚博士有啦，譚博佢係有中華民國國籍噶嘛。咁喺香港基本法嚟讲，你有中华民国国籍唔代表你系外国国籍噶嘛？ 你 系明唔明啊？即系点解？即系有外国籍嘅人就唔可以做立法会议员嘅，即系如果系直选嗰边就唔得嘅。咁芒果佬就冇外国国籍咯。虽然佢系有呢个中华民国国籍，但系中华民国唔系外国啊嘛。 哦，原来咁，好啦，我哋唔好再讲佢啦。 啊，讲翻头先嗰个因为头先其实嗰个英国大选咧，其实我哋讲得好肤浅啊，都未讲得深入啲。我都觉得应该大家可以讲深入啲，尤其是阿真 B C 可以讲下，即系好似阿才子阿陶 十八， 十八才子阿陶杰系讲嘅嘢，即系我哋可以即系睇下究竟点解香港，即系分析一下啦，尝试喺一个外国嘅角度分析一下，究竟香港人点解会就好似识得保守党咁咧？ 系啊，嗱呢个就系我一直嘅问题。既然一班英教咁够讲到 BN 都咁高级。但佢哋淨係識得保守黨喎，因為全世界都知道，其實當時英國工黨係提議全部香港人應該有居留權嘅，但係當時保守黨執政嘛，咪 ban 鳩曬，即係嗰啲立法咪令到香港人無居英權嘅。但係香港人只係識得保守黨喎，真係好奇怪咯。即係我作為一個英國人嚟講，即係覺得好奇怪咯。其實大家兄弟可唔可以答下我呢個問題啊？ 我讲先啦，吓我系街神生，就可能同香港人恐惧左派有关啦，佢哋觉得工党系亲左派嘅， 左派工会工人都是错的。你留意一下英国人不嬲将香在香港佢散播一种嘢噶嘛。哇，工会人衰人嚟嘅，工会搞事噶。譬如话我加拿大呢边嘅工人都好乜嘢，但是如果留意到头几过嚟嗰班人咧，对于所谓搞工会嗰啲咧系完全热衷嘅。哇，工会啊，搞事啊，搞事啊！即使系喺啲公务员机构都系咁，初期都系咁，后尾好啦，见到咦，人哋玩嘢有着数喎，咁以香港人嗰啲性格啊，梗系跟埋一齐玩啦，仲玩到出神入化啦吓， 系 有正面玩到你唔信啦，所以我相信佢哋眼中话，哇，保守党喎，大老板喎，哇，戴卓尔喎，基本上好肤浅嘅啫嘛，哇，戴卓尔咩党？保守党啊，啲右派喎，咦，抗衡共产党喎，咁咪好咯。即系佢系咁谂，你留意一下，阿陶杰都系咁样嘅， 系 阿曹先生，阿十八才子都系咁嘅，你睇佢行文 系咁，系我就觉得好奇怪，其实香港人咁幼咧，可能都系因为以前经过咗六七暴动，因为啲左仔啊，你成日讲嘅左仔就放菠萝嘛，所以佢哋系有一种恐左翼嘅情绪啊，所以。比如默克爾咁，明明基密文係中間偏右，我唔明白點解香港啲人成日話佢左交啲咩咩？ 係得陶傑講嘅。 林記啊，林記都有，林記都 係兩條友都係盲目啊嘛，即係半盲目啦。我唔可以講話佢哋係盲目，係半盲目咯嚇。即係 但係其實佢哋係右派嚟噶嘛？點解咁話人哋？即係搞笑，即係佢嘅意思就係唔排外嘅人就係左交咯。其實 Simply 咁講 左噶啦嘛。周烂文就咗喎，佢哋。 屌，咁冇得讲啦，但 系扑街唔家产嚟嘅，咁佢咁样谂。 系，但系好多地方系收嘅烂文都比收 BNO 多，唔系 BNO 系冇添。冇 欧洲嘅恐怖袭击，全部都系本土土生土长嘅人做，冇一单系牵涉到烂文，真系搞笑。 冇办法喎，呢个系因为其实 系有。 有办法定系点啊？有你嘅意思系，系嘉灿生， 嘉灿，请讲，请讲，嘉灿， 请讲，请讲，你讲咗先啦。 系，唔系，你继续， 我继续讲，我就想讲， 系咯，讲， 我就想讲咧，就系其实佢哋好多时咧，就系呢啲系殖民地嘅产物嚟嘅，因为殖民地嗰啲人咧，以前可以走翻去嗰个英国或者法国嗰度。咁佢哋嗰個做出嚟嘅事情咧就好得意嘅，咁佢哋就攞咗定居，第一代人，佢一直想融入呢個社會，即係譬如英國同埋法國嘅社會，但係到咗第二三代都融入唔到。咁其實英國同埋法國佢本身自己係有問題咯，即係佢點解人哋去咗佢嗰度四五三四兩，有啲係四五代啦，即係就算係兩三代啦，都係冇可能融入到嘅。 係。 有啲雜聲喎，都係。 係啊，冇錯啊，係。 唔係，可能係啲網絡啊，因為我哋澳洲呢邊落雨落到砰砰聲，你知澳洲啲網絡差噶啦。 哦，咁唔緊要，咁唔緊要，唔緊要。 冇辦法 ，sorry， 我諗係咩嘅？我哋呢邊啊。哎，咁我哋繼續啦，繼續。係。 唔好意思，因為我而家好成日都要聽住啲聲啊，咁因為有網友投訴啊，其實個節目唔係好悶，但係啲聲。就聽得好辛苦咁樣樣。 係啊，因為我哋喺世界各地咧， 係 啊，大家網絡情況唔同，尤其是澳洲咧，應該俾網友知道咧，其實喺發達國家之中，網絡應該係差唔多最差嘅澳洲網絡啊。我諗啊 ，Raymond Wong 都知道我哋啲網絡係幾咁差啦，澳洲嗰啲。 是有少少問題的，是少少問題的，即是你說貴就差，即是跟紐西蘭差不多，但是澳洲就比較 經常斷線咯 ，offline 經常咯， 係啊，唔緊要，繼續講，繼續講翻頭先嗰件事啦，即是佢兩三代都即係融入唔到嘅，咁其實嗰個社會本身都係有問題咯。如果一個人去咗一個地方，兩三代都融入唔到，其實好難嘅，即係除非嗰個社會係即係內部嘅歧視好犀利。如果唔係， 老到我哋華人去到外國，第二、第三代已經繼承嗌做香蕉仔，根本已經融曬入去。我想話有咩大問題嘅生活上根本就嗱，好似佢哋嗰啲伊斯蘭，即係佢嗰中東人去到嗰度，如果去到第二、第三代都仲係喺自己個社區唔識英文好差咁，真係好奇怪。如果呢個係一個 国内嘅问题咯，本土嘅问题咯，并唔系咩中东咩伊斯兰教嘅影响咯， 系， 因为其实中国人得意，去到英国都系可以踎喺唐人街嘅，第二三代都踎喺唐人街嘅，都有嘅，到今日都，即系佢 有呢啲都有，但系佢唔会即系、就是、去到咁极端咁仇恨一个社会嘅情况出嚟啊嘛， 系。但系点讲咧？好似法国咁样，佢二三代恐袭嘅人都系讲完全流利嘅法文嘅，所以其实已经唔系语言嘅问题。嗱，你可以讲话我哋第一代好似我太公咁啦，佢清朝已经系即系到咗外国谋生咁样，佢系一句英文都唔识嘅，但系到咗我哋全部都已经识晒，我哋都融入到。但系佢哋点解融入唔到咧？其实我觉得是因为他们是生得细个哥是比华人多很多，你都知道穆斯林都几生得的了。所以其实多细个哥都是一个负担对每个家庭来讲。这样他们自然投入的时间就比我们的华人，即是对细个哥投入的时间就比华人少很多。你们有没有发觉其实呢华人呢是真的很即係好注重細佬哥教育㗎，即係第就算好多餐館佬都好啦，佢哋寧願翻七日工咧，佢都要送啲細佬哥去私立學校讀嘅喎，喺呢度係咪啊？你哋嗰邊應該都係咁啊， 都係咁， 係咁樣嘅，係 啊，都差唔多。 呢個對於即係我諗呢個係華人普遍對教育嘅重視嘅啫， 冇錯， 統嚟 嘅，係呢個都係。 我覺得。咁睇唔知係咪同宗教有关啦、啊、你基本上你穆斯林同佢个嗰边欧洲嗰边嗰啲宗教都千年世仇嚟㗎啦。咁佢哋嗰边如果係咁着重穆斯林嘅教义呀、啊、等等呢嗰、那个影响都即係係以加拿大为例佢哋係会唔出声嘅。不过就好伪善地话，哎呀，我哋多元文化，我哋接纳你，但系咪真系接纳咧？另一回事。另外我听过啦，依度会有单咁嘅嘢，有啲穆斯林系温和啲嘅，佢哋话，我哋应该开放少少女，我哋应该开放女权俾其他女性穆斯林女性咁讲，即刻有啲极端派嘅穆斯林唔停咁打电话，话网络啊 bully 佢话 ，you are bad Muslim，you are bad。Muslim 咁样讲，咁样话佢，即系呢个情况好似嗰啲共产党喐啲就揾人嚟同你面谈啊，好似嗰个徐晓东打低一个太极佬之后，佢哋又揾啲人走去你个馆嗰度劝嗰啲老人家劝你。你唔好咁啦，嗰啲咁嘅衰嘢根本一模一样，所有极端主义玩嗰度把戏都系一样。嗰、那個極端主義係好緊要，但係我 即係世俗化啦，係嘛？即係問題，有啲人係好想世俗化咯。 係啊，但係你極端嗰班人，譬如話有啲人喺依度去咗，有啲記者做卧底走入去佢嗰啲 Muslim 嗰啲 mask， 有幾個嗰啲咁嘅黐線教牧。我唔知係叫教牧還是教主乜都好啦，係咁講啲 ISIS 嘅話，黐孖筋嘅話，都有。所以我覺得係你英國法國嗰邊啲人可能根本就啊時時彈彈啦，由佢啦嚇，佢哋想即係鬆懈懶鬼啊！即係根本我睇唔起你班人啊！你哋啱乜啱乜啦？ 關我咩事啫？就係咁諗咯，我又唔係我主流。之后投票之后，佢哋可能因为唔觉得自己融入系into the society， 咁样佢哋咪唔去投票，咁佢得我屌你唔投票，即系唔关我事啦，即系你手上嗰票都唔会投俾我噶啦，所以又唔会理佢哋咯，即系咁咯，我谂。 即系可能其实系双方都冇即系尝试去融入大家，即系一个咧就冇尝试去俾佢融接纳佢，一个咧就根本都费事融入啦。可能是咁啊， 系咯， 系。你一讲融入又俾人哋话系左交噶咯，顶就又有嗰啲癫癫佬咬鸠你话左交噶咯，只要有良心就系左交。同埋你有冇发觉嗰啲即系香港嗰啲右交咧？佢哋讲嗰啲嘢，即系喺我哋在座全部住嘅国家咧，佢哋讲啲嘢全部都系犯法嘅。但系咧，只有香港系咁捻扑街，系唔拉鸠佢哋。如果好似阿十八才子咁样一鸠咗拉鸠咗啦，即系如果咁样讲啲咁嘅鸠嘢。 如果在外國就一早被人拉了、啊、但是個問題就是香港即其實個言論自由是某程度上被這些所謂的 KOL 濫用了嘛，即是完全完全因為香港其實都是一個種族單元的社會，其實不是多元的，香港即香港 很單元， 香港唐人是佔了即華人是佔了 95% 以上、 哦、9啊，是啊， 咁所以呢啲言論佢咪俾佢講囉，亦都唔會有人投訴，到最後只係一啲、嗯、即係好似陶傑上次拿嘢就係菲傭咋嘛， 嗯，係啦、啊啊、 其實除咗菲傭之外根本冇一個族群係夠力去逼佢道歉嘅， 是， 所以冇辦法，呢、這個係即係社會 香港人未滅、啊、香港人係根本未面臨過呢個問題嘛。佢以前係話啊英國佬高啊英國佬咯，但係佢哋本身香港人呢一個族群係未受過多元嘅挑戰，佢永遠都係喺中層高高在中上， 呢個真 係未受過挑戰。譬如話以多倫多啊加拿大啊為例，可能以前中國人是封閉的，但是近這幾年香港人過來開始懂玩這套東西，而且我覺得是這個共產黨是 有心去栽培一些華人參政， 當然 我不敢，絕對是澳紐都有這個 他不是栽培你，他是看到你有人出了，有個華人出來，他可能會找人接洽你啊， 一定 啊、什麼你啊， 好像我這邊有一是啊，我依边有一个省议员，个名唔开啦，佢走去嗰啲咁嘅春节晚会还是乜鬼嘢，够胆死喺个中国大使馆有份嗰啲话祖国万岁，之后就俾个保守党嘅内阁个 Jason Kenney， 即系嗰啲啊嗰阵保守党阿哈帕上任政府嘅左右手，直情出个 post 话：你祖国万岁，有冇搞错啊？你个祖国系加拿大定大陆啊？内、大意系咁啦。但系依个陈国嘅依位议员吓、应该都系有唔少生意嘅。据我所知，佢有啲保险业嘅生意嘅吓， 喺、大陆系咪啊？ 我唔知道，可能佢应该撇清晒噶啦。不过我唔知啊，老实 白手套咧呢啲。 我唔知系咪白手套，但系总之佢系够扑讲嘅嗰句“祖国万岁”，真系草吹。 咁佢可能可以保，可以话其实我嘅意思系祖国系加拿大啫。我嘅意思系咁，佢冇错噶。咁佢冇人冇佢講祖國萬歲，其實已經很好好啦，冇講話中國萬歲嘛，佢係咪先？ 係啊， 即係佢其實兜得翻㗎，即係好似芒果佬咁講啫嘛。佢好外國，佢好外國， 一定係中國嘅喎。中文個語境講祖國一定係中國嘅喎。 咁又唔係，你話你愛唔愛國啊？芒果佬嚇， 哎就不得了， 不得了。系咁啊，即系每个人都有，即系其实讲真的，个市场需要咩咪做乜嘢咯。即系其实对芒果佬呢啲，或者对其他从政嘅人，即系你用一个简单啲嘅心去睇佢，就系话，诶，佢都系搵食啫。咁其实你就会冇咁唔开心啊。即係個人，因為你其實見到香港話，誒嗰啲民建聯嗰啲咁樣講嘢都得嘅，周浩鼎嗰啲咁樣，喂佢揾食啫，犯法啊，係咪先？ 係啊，喂， 但係冇骨氣咯，就係嗰句。係 啊，唔係嗰啲人屌柒周浩鼎嘅同時，佢唔屌柒陶傑，唔係又寫咩功夫茶鬧交李柱銘嗰啲咩？咁佢都話自己基同喎。咁如果嗰啲應該應該屌柒埋陶傑喎。如果屌得阿周浩鼎嗰啲建制派嘅話，你哋話係咪啊？ 其實應該係 一鳩樣喎。 應該係嘅。但係香港人唔係啊嘛，香港人係睇人屌啊嘛， 唔係 睇事啊，佢對事不即係人哋正常嘅人就對事不對人，咁佢咪對人不對事咯，即係倒轉啫嘛。冇乜特別。 一個高尚嘅白人社會，點解唔翻去住咧？留喺香港呢啲俾土共入侵、劣質文化嘅社會，點解唔翻英國住啊？呢、這個就係永遠嘅問題，冇人，佢永遠都唔會答呢個問題。 這個問題其實可以再深入啲講，不過今集唔講啦，因為我哋其實冇乜時間。如果講得可以好，講得好深入，究竟咩叫病夫思靈啊？咩叫即係其實翻有啲人咧專係翻香港做嘢，即係其實揾唔到食，咁啊 回流， 即係回流啦。咁但係佢喺香港咧就不斷同人講外國係幾美好嘅。 系啦， 其实好啦，期待啊，即系呢套嘢，即系其实我哋可以即系可以再准备多少少噶嘛，可能 系 下个礼拜之后个礼拜讲，或者少啲新闻嘅时候讲咯。 好啊， 即系呢啲呢啲系好有趣嘅，即系社会问题嚟，大家可以睇下，其实即系可以留意一下你身边喺外国回流翻香港嘅人。 或者想移民的朋友都可以听下为什么那些人会成日这样讲，是吗？ 是 或者想移民的朋友。 他们是即有很多其实在外国住了可能四五年，其实都对外国是一无所知的。即好像郑锦满那些这样，他一日到黑都踎在唐人街的。即是不是唐人街，是唐人区，他就即是 Sunny Bank 的，即是 Brisbane 的 Sunny Bank。 是啊。咁我最记得佢咪讲嘅咩 ？Please join us 啊 ，join us 啊 ，please join us。佢讲 join us 啊嘛，好似话同阿嗰个即系嗰个前乜乜嘅主席辩论定乜鬼嘢，同阿司马文辩论嘅时候，冇、 啊、 一句听得明喎，佢好鬼搞笑喎，即系喺呢度读咗几年书， 佢都唔识英文，佢一日到黑就群埋啲 冇，佢哋好似香港以前啲人读英文中学咁啫嘛，即系。平時冇機會講英文㗎，係上堂嘅時候考試嘅時候先要寫英文咯。咁其實根本都唔識㗎，到最後佢 可能寫係 OK 嘅， 寫應該得嘅，但係應該都係寫得差㗎啦。如果講得差嘅人，好難寫得好嘅。即係呢個係，即係呢個係有問題嘅。Anyway， 好啦，咁呢節又差唔多，我哋再休息一陣先，跟住再大家同講埋最後一節。最後一節就講喺加拿大嘅樓宇投資。是的， 好 好。